后面呢是 IN， 对， 所以看来 IN 的词语还稍微多一些。 通常可能会多一些。没错没错， 是吧，稍微多一些。 对， 好，然后今天呢我们有的词语啊，不是给大家要把那个例句的截图发给大家吗？今天有些词语它是两个小图，因为它意思多嘛。 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这 impatient 不耐烦的是吧，迫切的， 那那个公号得动动脑筋怎么做。 不用担心，包子交给我了，包在我身上。好，大家就记住这些词语就好了。下一节课呢我们会讲到 IM 和 IN 的第二层意思。奇怪了，那就跟那个不无非呀，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对， 还好第三层意思值得了解， 值得了解。 To be continued。 哎，预知后事如何呢，要且听下回分解了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傅妈带病坚持来工作，为了不给同学们缺课 啊。应该的。我今天可能声音有点不好听，请大家多多包涵。 没关系，我们也祝傅妈呢能够早日康复。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再来了解一项冬奥运动项目，雪车 Bobsleigh， 或者也叫 Bobsled。 Bobsleigh or Bobsled is a sport in which teams of two or four men make time to race down a narrow, twisting, steep and iced track to power the bobsled using gravity. The bobsled is a specially made sled for running on an ice track called the bobsled run. Bobsledding events by far are the fastest events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These modern tracks with many twists and turns extend down the mountain from 1,300 to 2,000 meters in length. Top speeds can exceed 150 kilometers an hour. The teams with the overall fastest bobsled run times win th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medals. It was made an official Olympic winter sport in 1924. 什么是雪车呢？雪车是冬季运动的一种，比赛分双人座和四人座两项。雪车沿狭窄弯曲并有一定斜度的冰面赛道滑下，利用重力加速。雪车是特制的雪橇，专门在冰面赛道上滑行，这种赛道被称为雪车滑道。迄今为止，雪车比赛是冬奥会项目中速度最快的比赛。雪车滑道从高山延伸而下，长度为1300米到2000米，全程设有许多弯道。雪车最高速度可能超过150公里每小时，总计用时最少的队伍分别获得金银铜牌。1924年首届冬季奥运会项目中就包含了雪车项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词汇。 Bobsled 雪车， Twisting 弯曲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请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